有故意挑选日期，没有悉心好好预备，随便哪里携着你我便离地，没有要诀必须谨记，没有意装必须大地，忘掉哪里投入去无尽世纪，我无动作凭直觉可探测天气，我陪着你随着你，何处亦尽是美都见神气，人地理时间记不起，梦是我行李在高飞，没有的边际漫游探秘，遇上的一切尽是惊喜，就没有缘理会讲起，平常为何会满天飞，谁手拥有天与地，也只因我有着你。 我哋邂逅喺冇标题、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嘅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 在上海过了一个很热的第一个黄昏，和班客开完会之后，我一个人走了去黄浦江，在海滨用一种完全没有身份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的心情慢慢地走。日落之前还见到泥黄色的海水上面开始染了岸边的灯色的光，估不到在上海这个岸边我找到自己的心情。我发觉自己好像不是很适合去爱阿雪，我怕我给到她就好像漂浮不定的泥黄海水，但是阿浩就好像很漂亮的灯光。 先生，你一个人吗？ 我永远都是一个人。离开了香港，来到另外一个空间，我觉得是容易放低一些东西，起码我现在会相信，就算有一天阿雪要走，我要为了她，就算这一世要孤独，我都会心甘情愿，都是值得。阿雪她说得对，我是不敢想我哋有好远嘅将来，我成日惊一谂起就会谂到好远，就会有人或者会命运将我哋谂嘅嘢抢走晒。我唔识讲呢一种感觉俾阿雪听，但系呢一种感觉我由细就已经有嘅啦。我系喺妈咪嗰双眼度感觉到嘅。伯母啊， 阿芝娜，阿雪未翻， 仲未放工咩？ 系啊，佢今日同阿乐霞咧瞓到成十点几，佢写低张纸话晏啲翻工，今晚会夜啲翻嚟，叫我唔好煮佢饭添。 哦，咁样啊，咁我试下夜啲再打嚟啊，好唔好啊？ 几夜都好啦，唔使惊嘈醒我，伯母实瞓得着噶。 咁好啊，拜拜。 拜拜。 四年前，我自己一个在台湾酒店里对着买回来的风铃， 只求有一阵风吹响佢，等自己安心啲。今日自己一个又喺酒店房里边，但系谂到嘅系烂咗嘅风铃。我谂唔到有啲咩方法令到自己唔好再谂阿雪同阿豪而家系会喺埋一齐。 酒咧，啲味几得意啊！ 阿雪啊，你唔饮嘅？今日佢哋好辛苦啊，先谂到个藉口，话系咩迎新大会，等我请佢哋嚟噶。 条桥啊，你自己都有份度噶。 我唔饮啦，琴晚饮咗好多啊，我饮水够啦。 诶、欸，邱先生，我同你饮啊。喂，不如我跟埋阿雪，叫你阿豪都得啦。 你唔使吊高把声嚟讲嘢，是但啦，你中意点就点啦。 咁饮杯啦，阿豪。 大家一齐啦，为个 team 饮杯啦，好嘛？ 啊 ，cheers！ 唔好意思，我想去洗手间。 你仲想唔想要椒盐鸡翼啊？雪， 我唔使啦，我够啦，唔该。 哦，咁你哋自便得啦。 啊，好啊，好啊，你饮啲酒咧，块面好红啊！ 饮红酒加块面，梗系会红噶啦。 哎呀，你讲嘢真系得意嘅啫。 真系好高音讲，你可唔可以压沉少讲嘢啊？真系得意啊，得啦。 哦，哎呀，唔系咧，我谂咧系你住惯咗美国啊。香港啲男仔啊，好闷噶。 唔 该， 我冇。 又净系咧识睇天下啦。带你睇 pizza。 食咩？你想食？ 仲有仲有啊。 嗯。 就系咁咧，我中意去兰桂坊多啲。啲鬼仔咧 Q 好多嘅，好似你咁咧，讲嘢都唔同啲嘅啫。 你都好 Q， 真系。 真系嘅， 好 Q， 到真系惊啊！真系， 系咪噶？你点知嘅啫？你咁都睇得出啊？ 你 Q 嘛？你成个样成个 Q 样嚟噶啦！ 多谢你啊！ 我想走先啊！ 好啊，好啊，好啊！ 阿 Polly， 我送你啊！我要攞啲嘢俾我 brother 啊！ 咁唔该晒喎。 唔该，系。 喂，我哋等埋阿雪，你哋走先啦，不如。 哦，拜拜，拜拜。 喂。 今晚我真的很累，如果不是阿豪叫我陪下他，我一定回了家。望到镜入面的自己，对眼又浮又肿，连头发都好像很累地搭在头上。所以当我见到 Ivy 推门入来那阵，我简直想死啊。 Hello， 啊，乜咁啱啊？ 我之前入来找台已经见到你坐在 counter 后面了，不过见到你同成班朋友，我费事同你打招呼啫嘛。 系咩？ 正话咧，我先同阿哲讲完电话。 哦， 佢话上面热到佢死啊！ 对唔住啊，我出去先啊。 哦，好啊。 我心入面真系觉得好烦，点解我同阿哲之间唔可以安安定定？硬是要有啲咁嘅人喺度出出入入，点解咁耐都系咁啫？嗰、那个 Ivy 分明就系喺度特登讲啲说话俾我听。好啊，如果阿哲系要拣嘅，咪有得去拣咯。我只系想要安安定定、好安心咁就算啦。我唔想再同人争啊！ 如果你平时块面都咁红红地咧，你就仲靓仔啲啦。 如果你平时将把声揿低少少，会好好多噶。 系咩系咩？不过我觉得你而家都好靓仔嘅噃。 唉，你真系唔好再饮啊！你开始乱讲嘢。 哼，我水咩借酒壮胆啫？我系中意你啊，怕咩讲啊？ 喂，我帮唔到你加人工噶喎，呢啲好说话咧，我唔系几好意思白斗喎，真系多谢你。 哎呀，我真系中意你喎！ 哇，哦，好啊，好啊。 嗱，我唔觉得你会唔得我啫。 我唔好，你唔好中意我啊！ 你望我样 咩啊？ 你望望到啊？ 几好啊！ 我坏人嚟噶。 扯，怕咩啫？咁坏人啊都会中意人噶嘛。嗱，我信你咧，中意我你就唔会害我嘅。 我唔害你，但我会炒你喎。 吓？ 惊系咩？ 扯，呢啲工好难揾咩？不过咁，你炒咗我，我又见唔到你，咁又差啲啲。 啊，姐姐仔啊！你同过几多人讲过呢啲咁嘅说话？ 你放心，我冇咁 cheap 嘅，我咧就唔会同唔同嘅人讲同一番说话嘅。你系咁 fail， 我先咁讲嘅啫。 阿浩啊，我走先啦。 一齐啦，阿 Pony 啊，佢哋 Pony 佢哋都走咗啦，我都仲嗌添。 我自己翻去得啦。 冇，走得噶啦，阿 Mickey 啊。 咩啊？ 喂，咁啱 fail 咧，你乖啊，但我放低钱啦，你帮埋单。 吓，有冇搞错啊？ 我都话咗噶啦，我系坏人嚟噶，听日请你食熊仔饼啦，系咁啦，拜拜。 喂，咁我算数喎，咁我算数喎。 你唔好送我啦，我真系想自己一个人啊！ 都叫咗你下昼唔好翻工啊，唔舒服咧，休息一下啊嘛。 咁你又叫我陪你饮嘢？ 嗰、那个 Miki 咧真系好犀利噶，如果正话你一走咗咧，得翻我同佢咧，唉，我惊佢真系随时就咁喺度就你噶啦，佢可以。 咁咪好咯，够就手啊嘛，你话嘅多过唔多啊嘛。 系要嘅，以前嘅事啦。如果到依家啊，净系想揾个人，即系嗰啲陪陪嗰啲嘢，咁净系咁即系意思，个人都冇大个到啦。你唔识我以前系点啫？ 点噶？ 以前好似依家咁，如果夜晚醉咗咧，饮大咗，我即刻就可以拖 Mickey 入嗰啲后梯嗰度陪陪噶啦。咁要玩都冇乜所谓啫，系咪？ 虽然我都有估过你以前都几花 fit 噶，不过冇谂过咁犀利啊！ 唉，你冇上过健康教育咩？男人啊，迟熟过女人噶嘛？你哋啊懒浪漫嗰阵啊，我哋啊净系识得发挥我哋男性嘅最伟大嘅本能，就勃勃勃啦！一 call 我添，唔知系咪个 Mickey 添啊，好烦啊呢个 Mickey！ 唉， 咁如果你而家有女朋友，你会唔会结婚啊？ 咁我又问你啊，你会唔会想结婚噶？ 会，梗系会啦。我13岁就已经成日谂自己着几件婚纱系咩样噶啦。 嗯。 因为我系双鱼座嘅，所以最叻谂啲嘢。 双鱼座乜时谂自己结婚嘅咩？ 中意幻想嘛。 可能系啊。咁、你有冇谂过同边个啊？阿哲咧真系好嘅。得到一个咁好嘅女仔时喺度等住佢， 佢未必中意啦。啊，你陪我去 Central Mall 好唔好啊？ 咦，你又话攰嘅？ 我想去睇下嘢。 今晚是她妈妈生日，所以我们都不会见面。花同她其实只是识到第四晚而已，但不知为什么已经好像发生了很多事情一样。平时那些夜晚我就好像现在这样开始红酒听着音乐，有时落后在梳化那里看周刊，失惊无神在大叫或者大笑，笑那些明星有肚腩啊，有绯闻啊，这样有时他又会穿一些很霉的 T恤走出来周围抹抹屋抹地下抹床抹窗。落下是一个用最不觉的方法发挥魅力的女人， 因为他没有那份做作。以前这样过了大半年，我一点都不觉得闷，但是那晚可能因为他不得闲，我知道同乐霞都是坐在屋里面做那些事，但是我竟然觉得时间好像过得很慢很难过那样。我这样其实算不算是对乐霞有点不公平呢？喂，你搬啲杂志去边啊？ 唔要啦。 点解无端端唔要啊？ 迟早抌噶啦，冇乜话无端端有端端嘅。 喂，连 Naomi Campbell 都唔要都抌啊？ 天地万物都系预咗会俾人抌噶啦。 你又唔使俾啲咁嘅说话我听。 喂，我会唔会先？你唔话俾我听啊，我边会有嘢讲翻俾你听啊？ OK， 冇错，我系嗰晚识到佢嘅。 我都话我估到噶啦，几准。 即系嗰晚见到你咁有准备，我反而有啲惊。 咁你一直都提我要有呢个准备噶嘛？ 其实老实讲啦，我都冇谂过会同佢咁快嘅。 佢叫咩名啊 ？Ren， 兽医嚟。 靓唔靓噶？ 算啦， 咁又系你专中意搵埋啲怪鸡嘅， 所以咪中意你咯。但系点讲好呢？ 你放心啦，第一个月通知我搵地方搬就得噶啦。 你冇逼我啦， 我点会逼你啫？ 你唔好连呢样嘢都俾埋我啦，好冇？ 点样啊？边样啊？ 我真系唔系好惯你咁无悔无恨啊！咁我真系会觉得我系欠咗你好多嘢噶。 我唔想噶，比如以前我会讲烂口啦，一脚伸埋去啦，又试过打电话去铲嗰个女人啦。Which is 人哋系老婆，但系而家我唔会咯。等你欠我好过啊！起码我唔会好似大耳窿咁啊，唔起钉噶。放心啊，你。 你真系好叻，好叻，叻到我觉得我好似开始有啲惊你。 Sam 啊，我讲真噶，我真系想你开心噶。 Central Mall 嗰度大堂全部都是用阿哲嘅设计，但系地库嘅 Young Plaza 嘅设计果然系唔同晒，颜色好强烈，望落去就好似美国嘅桥，又或者系墙壁嗰啲 graffiti 咁。呢一个应该系 Ivy 嘅世界。用女性嘅直觉去睇 ，Ivy 佢绝对系一个性格强烈而且又直接嘅女人。 我刚才跟同事去喝东西而已，他们说当迎新。 哦，你这么容易眼瞓都可以熬到这么晚？ 是啊，很累啊。上海呢，是不是很 热啊？是啊。 我真的说不出要问阿哲，为什么他在上海第一个要打电话的竟然不是我。就算我在 office， 他都可以 call 我的。我知去到商场见到阿哲和 Ivy 的设计， 我是有些妒忌，但是我真的问不出。 阿雪的语气很冷淡，或者是我的电话和她正话的气氛实在有太大的差别。我拿着她的电话再一次望过去黄浦江，今晚一阵风都没有，阿雪窗台的风铃可能不会响。 有一阵风吹响了我窗台上面的风铃。但阿哲是不会听到的，又或者响起的风铃声会随着风轻轻地吹到第二个人的窗台上面。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同云箭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渴望欢欣同着你，柔情蜜语再热闹我。谁来同你声笑？